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24日，李家超称留意到器官捐赠登记不寻常取消，已要求警方跟进。涉嫌歧视非英语乘客，国泰航空解雇3名空中服务员。政府将检视长者2元乘车优惠有否被滥用。中方称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第三方干扰胁迫。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啊，欢迎大家收睇收听5月24日星期三的千禧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嘅。咁今朝早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器官捐赠嘅呢个话题嘅。咁大家咧系咪一个捐赠者咧？嗱，你哋对于咧近日可能大批人咧去取消登记，咁你哋嘅谂法又系点嘅咧？嗱，你哋自己有冇查阅过自己嗰个嘅即系而家系咪有登记到咧？遇到嘅情况又点咧？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嗱，其实见到咧最近啊，医卫局咧、医务卫生局咧。他們就有些數字就說近期器官捐贈個取消的數字就出現不尋常的情況，說過去5個月總共有5785個取消的申請，當中一半都是從未登記但就申請退出或者是重複取消的無效申請。至於剩下2880個的取消登記有效申請裡面，其實已經比去年的總數是多了 1.7 倍的了。大家怎麼看這個情況呢？可以打來18723跟我們談談的。咁至於咧，我哋今朝早啊，都揾嚟唔同嘅人士咧，同我哋講講呢一個話題。先請嚟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召集人、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榮譽會長周家寬醫生。早晨啊，周醫生。 嗨，大家好，早晨。 早晨啊，先問一問啦，咁頭先都數咗一啲嘅數字出嚟啦，點睇咧？即係近排啊，呢五個月咧，嗰個嘅取消登記嘅人數個情況，同埋你估計有冇話個原因係啲咩咧？ 我諗咧就好難估嘅，因為就即係冇正式嘅 data 啦，呢個數據係點樣樣咯？除咗特首講嘅嗰啲好似一啲惡作劇咁樣嘅情況之外咧，到底咧嗰、那個退出嚟嗰個數目咧都係增加咗好多嘅。咁會唔會因為移民潮，所以後生人走咗咧？因為會唔會真係因為對今次香港同埋大陸有一個咁樣嘅聯繫，有一個咁樣嘅合作嘅可能性？令到啲人有啲疑慮，有啲唔開心，或者有啲唔信任，所以咁樣做咧，即係我覺得係需要一個比較系統啲嘅調查研究，睇下啲人點解會退出先得。如果唔係咧，我大家都喺度估下，都唔知係真係點樣樣喎。 嗯哼，頭先咧，周醫生講到嘅嗰、那個即係同大陸嗰個互助咧，其實就係政府考慮緊設立第二層嘅互助分配機制啦。當兩地任何一方有器官捐出，但係咧本地又冇合適嘅病人去做移植嗰陣咧，咁亦都喺本地輪候唔到配對咧，就可以啟動個機制有個互助嘅配對。嗱，呢個我哋之後再講咯。不過咧，頭先我對於周家寬醫生咧講到話我哋即係其實都冇一啲數據，冇一啲數字，不知道啲人點解會係取消登記呢樣嘢，我都好有興趣，即係想問一下。其實你覺得咧，係咪即係有冇需要建立啲機制？譬如當大家要取消個登記嘅時候，可能要問一問，其實大家有咩原因啊？咁啊，可能即係俾大家揀啊，係答定唔答咧？咁你覺得點樣做會係更理想咧？ 其實咧，成個登記系統裏面咧係好多，我自己覺得嚇係好多不足嘅地方嘅，因為佢咧要求嗰啲嘅資料係好少嘅啫，淨係得咩姓名啊、身份證號碼啊、電話啊，同埋個 email。咁但係其他咧咩歲數啊、咩性別啊諸如此類咧都冇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咧邊啲人會登記，邊人會退出，全部都冇呢啲資料嘅。咁當然啦，政府做呢、這個名冊嘅時候咧，有佢自己嘅限制喺度，有佢自己嘅考慮喺度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想一個好嘅系統，能夠有多啲分析或者多啲數據嘅話咧，可能就要再豐富一啲先得。咁譬如話點解佢會參加啊？佢係咩年齡層嘅人啊？因為喺我哋 計劃將來個推廣活動嘅時候咧，都有啲針對性先得。如果唔係嘅話咧，佢退出點解退出又唔知道，佢點解參加又唔知道嘅時候咧，係會即係好似俾人綁住手腳咁樣樣咯。而家， 其實咧，如果你話可以加多啲資料嘅話，除咗頭先你提到啦，即係話可能年齡啊、性別啊、參加原因啊呢啲之外，其實有冇啲乜嘢可能需唔需要再多啲嘅資訊？你哋係能夠掌握到嗰個情況，係可以做多啲分析啊？定係會唔會可能需要太多資訊嘅話咧？嗰個嘅捐贈者考慮嘅時候有多幾重嘅考慮，又未必會登記咧？會唔會有呢啲嘅即係要平衡嘅位置嘅咧？ 啱㗎，啱㗎，你想完全講得啱啊！所以當初佢哋設計呢一個登記名冊嘅時候咧，攞嘅嘢係盡量少啊嘛，就因為咧，第一驚啲人即係窒礙咗啲人去登記啦。第二方面咧，就係我記得佢哋講過就係話咧，私隱嗰邊咧就係話，如果你唔需要個數據咧，就最好唔好要啦咁樣，係就即係咁樣嘅緣故所攞咁少嘅。咁就睇下你嗰個登記名冊嗰個目的係想點樣樣咯。如果純粹係想知道，如果有個人過身之後邊個登記過嘅，方便啲。器官直接聯絡主任去知道佢嘅意願嘅，咁啊就係最簡單嘅好啦。咁但係當你要考慮到如果你要分析個情況或者需要計劃你將來要點樣做嘅話，呢個係唔足夠嘅咯。咁呢個係好睇下，即係呢個永遠係一個要平衡嘅。你講得啱嘅，即係要幾多同埋唔要幾多。但係而家咁樣嘅話咧，我就冇咗個資料咧，就點解會退出？如果要補充翻。補救翻嘅話咧，就再做一個調查研究，可能你訪問一下香港啲人，嗰啲人佢哋會點睇啊？咁但係都唔針對性啊，因為你唔知邊個退出咗啊嘛，即係你唔可以揾嗰班退出咗嘅人再問，咁除非你真係願意咁樣去做咯。 嗯哼，其实而家系譬如登记咗嘅人，佢哋即系系摆咗喺个名册嗰度啦。咁又或者可能系零八年之前嘅话，佢哋就只有一张捐赠卡啦。其实系冇一个，即系好似听落去冇一个好完整嘅系统。譬如我想查翻自己有冇登记，其实系咪都冇乜方法噶？你了解到系点样噶？ 如果你上網登記咗，係應該查得到嘅喎，即係可以聯絡翻嗰邊係可以查得到嘅，因為你有身份證啊，你有證明自己身份噶嘛，係應該查得到嘅。即係當然你要做先得咯，你唔會話無端端見到。佢哋當初而家做呢一，佢優化咗之後咧，其實佢登記咗之後咧，佢有個 email 嗰啲俾翻你嘅，即係話你已經登記咗嘅。以前就冇嘅，以前咧就打電話同你確實你嘅身份。咁你可但你電話都可能忘記咗啦，唔知幾多年前之後有人打電話問你，你係咪登記咗㗎？咁你都唔記得咗，都唔奇怪嘅。咁但係佢的確係有回覆過俾你嘅，而家 係因為嗱，而家咧想睇翻嘅話咧，我見到網上面嘅資料寫咧就話嗱，一係咧你就聯絡翻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管理主任啦，電郵查詢，又或者咧就填寫私隱專員公署提供嘅表格，咁就俾一個行政嘅費用啦。咁其實一個咁樣嘅即係查閲嘅名冊嘅機制咧，係咪真係可以幫到曬所有可能曾經登記過人咧？譬如頭先你講啊，嗰啲打電話嚟到去確認嘅，又或者係零八年之前真係再代。住張卡仔嘅，咁嗰啲有咩方法可以即係知道自己有冇係登記過咧？ 哇！代住張卡仔真係冇辦法嘅喎，因為冇人知道你填嗰張卡仔，都冇人知道你放咗去邊度噶嘛張卡。而家即係好多年前嗰啲嘅卡仔咧，我相信而家唔好多人袋喺個身度噶啦，因為第一已經太多卡要袋啦。咁第二咧，嗰張卡唔係成日用到嘅時候咧，通常都係揀一啲唔用嗰啲卡放低喺屋企度噶嘛。咁所以呢個卡嘅用途真係而家好限制嘅。其實講嚟講去咧，我哋成日都話咧，你卡也好，登記也好咧，都唔係最重要嘅。因為咧，其實到頭來，當一個人過身嘅時候咧，決定嗰個人屋企人嚟噶嘛。所以只要將你嘅意願講俾屋企人聽，就更加有效咁樣去保證有人會幫你決定你嘅遺願係能夠達成咯。 因为而家咧就系见到就系因为有一啲嘅人咧，佢哋可能系申请取消登记，咁但系咧就发现啦，佢哋根本就冇喺个名册入边冇登记过嘅，或者系即系重复登记嘅，即系你点睇佢哋呢种情况咧？其实会唔会有机会可能都出现啦？我以为自己登记咗，或者我查唔到，所以先至出现呢啲情况，定系你觉得有其他原因嘅？ 会噶，我觉得系有咁嘅可能性咧，系你以为自己登记咗，而其实冇登记到嘅。因为头先讲啊嘛，当初你登记嘅时候咧，可能你啲资料唔齐全啊，或者系你嘅卫生署帮你联络，同你确实你嘅身份嘅时候，你接唔到个电话啊。咁嗰啲其实咧，你以为登记咗，其实冇登记到嘅，因为冇确实你嘅身份啊嘛。咁每一个月。我哋即係聽我哋嘅 report 翻，都有一定嘅人數咧，係有咁樣跌落呢個咁嘅陷阱裏邊嘅。咁但係 我哋都曾經見過見住佢哋咧，嗱，你冇等打三次電話咧，等於揾唔到啦咁樣。咁但係佢已經有改善㗎啦，因為譬如話打電話打唔到咧，佢而家要出 email， 因為有時啲電話都會填錯嘅。佢喺嗰個上網登記嗰度咧，如果填錯咗電話號碼，填錯咗 email 啊，咁真係揾唔到呢個人㗎。 嗯，嚟緊仲有冇？你有冇建議可以點樣進一步改善啊？ 我電腦呢嘢我就唔熟悉嘅。即係我就覺得咧，凡係呢啲咁樣嘅登記系統咧，都一定有呢個可能性咧係會出錯嘅。因為我就算正常人打電腦啊，都有機會串錯字啊，打錯咗啲英文啊之類處理噶嘛。咁你個聯繫個功夫就做得好好先得啦。咁而家已經有一個 feedback 啦，即係話你收如果收到個 feedback 嘅，就即係話你已經登記咗啦。咁已經好有啲啲進步噶啦。咁如果全面改咧？可能要即系全面执过去先得啦。 嗯，周家峰医生啊，都想咧即系讲一讲头先咧话啊，同内地嘅嗰、那个大家互相跨境嗰个协作嘅机制啊。咁而家咧即系有啲医生就讲啦，话其实香港咧嗰啲器官移植咧都系出现供不应求啦，等好耐嘅情况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啊，仲有多跟住要送去内地嘅机会都即系可能比较微一啲。咁其实你了解个情况系咪咁嘅咧？同埋真系要做一个互换机制嘅时候，点做可能好啲？期望系可以做到啲乜？乜嘢效果嘅咧？ 其实咧，嗱，你都要等一两，其实两个问题嚟嘅。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如果香港有多余嘅器官，应该点样处理？因为咧，嗱，香港一路做法都系即系自负盈亏啦，叫做自己满足自己个市场啦。咁其实咧，香港嗰啲器官咧，基本上就唔嘥嘅，因为咧，嗱，等换肾嘅、等换肝嘅人咁多咧，好少话因为揾唔到一个配对者咧而牺牲咗嗰啲器官嘅，唔会嘅。咁但系咧，如果系一啲好特别嘅血型或者个体积唔系好唔好配对嘅时候咧，心脏同埋肺咧系有机会揾唔到即系适当嘅配对者嘅。咁呢个咁嘅情况咧，就即系偶然都会发生。咁但系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哋冇办法控制，因为我哋嗰个等候嘅人数咧唔系真系咁多啊。咁如果啱啱有一个，好似阿卢教授曾經講過一個肝嘅，即係呢個好特殊嘅情況咧，佢係 A B 血型嘅，但係佢一個小朋友捐出嚟嘅。咁呢個肝呢個器官咧，就今屬不足以俾一個大人用，又冇一個 A B 型嘅人喺度排緊隊。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係非常非常之少有嘅。我相信咧，最近呢十年裏邊咧，都唔會有一個兩個係少到咁嘅地步。所以我覺得又唔需要擔心啦。反而咧，你話中國大陸裏邊咧，佢咁多嘅器官捐贈咗。佢哋舊年差唔多6000個捐贈者，即係話佢有成二萬幾個器官係可以使用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大嘅量咧，就真係可能有一啲係多俾我哋多啲叫做唔啱使嘅器官啦，可以輸出出嚟。所以我就覺得唔係好需要擔心呢一樣嘢咯。其實我覺得好多香港嘅市民咧，其實都係擔心驚啲所有嘅嘢會撈埋一齊，即係話咧，我哋驚我哋嘅器官咧已經咁少啦。供不應求啦，仲要去俾人哋，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唔需要擔心嘅，因為香港嗰、那個使用率係非常之高嘅，同埋咧我哋唔會擾亂我哋個系統啊。而家成日都有話第二層，所以第一層其實已經係香港而家目前做緊嗰啲嘢，咁所以做緊嘅嘢咧係唔會改變嘅，只不過係真有好特殊嘅情況之下，有多咗一個冇用嘅器官。即係冇用多餘嘅器官咧，先至會咁樣做咯。所以我覺得香港市民真係唔需要咁擔心呢樣嘢，而且嗰個機會率係好低。 張醫生啊，都有咧病人組織就建議啊，不如係捐贈者佢捐嘅時候，可能有個選項啦，就話我嘅器官咧，淨係想留喺香港嗰度嘅啫。咁呢個係咪一個可取嘅做法咧？ 呢個係違背咗即係器官捐贈嗰個大愛精神。因為我哋成日覺得咧，你無論捐俾邊一個咧，都係有病人得益嘅。你無論係接受邊一個人嘅器官咧，佢都係一個大愛嘅，都係幫助，都應該感恩。咁所以你話咧，我限制咗一個器官唔過唔出境。咁如果再 extend 出嚟嘅話咧，咁你會唔會話我呢個器官我淨係俾30歲以下嘅人嘅啫，或者我呢個器官我淨係俾女性嘅啫，我呢個器官我淨係俾咩人嘅啫？即係咁樣唔係一個。器官捐贈我哋提倡嘅一個精神喺嗰度咯，係違背咗整個嘅器官捐贈嘅精神，我哋唔提倡呢一樣嘢。 最後咧，都想問一下周醫生咧，即係喺希望可以增加多啲捐贈者呢個角度去睇下，因為咧就見到尋日啊李家超啊特首咧就話留意到而家啲不尋常嘅數字，所以咧都要求警方調查相關嘅個案有冇一啲違規啊犯法嘅行為噶啦。咁呢一個嘅做法咧，都有病人組織就覺得啊喂咁樣嘅話咧，可能會令到市民以為參加咗一個捐贈計劃之後，仲有機會負刑責，會幫到忙，你點睇咧？ 嗱，我自己咧比較寬容嘅喺呢一方面，即係人有自由咧去參加或者退出。即係我哋唔計佢係咪真惡作劇先啦嚇。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容許大家一個自由入、自由出嘅咁樣嘅做法嘅，無論佢個理由係咩嘢。即係我唔中意捐就唔中意捐啦，呢個佢嘅人權嚟噶嘛。咁但係咧，你話會唔會違法咧？我就真係唔敢講。即係一個嗱，理論上咧退出就唔係違法嘅。但你話惡意去破壞一個系統係咪算違法呢？我諗啲法律專家先可以咁樣講。即係我知道，譬如話普通而家嗰啲咁多嘅網上嘅活動啦，咁佢除非你話去咩黑客入咗去 hack 佢個 system， 破壞佢裏面嗰啲硬件嗰啲，就可能係違法啦。咁但係咁樣嘅進進出出呢，我又諗唔到咩嘢法律嘅根據話佢違法。咁只不過佢哋可能係惡作劇啊，亦可能係即係心有不忿啊，所以咁樣做啊，或者咁係誤會嚟嘅咁樣，覺得唔應該咁嚴厲咯，我只覺得。 好，多谢晒你，周家宽医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又揾另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一位咧曾经接受过器官移植嘅曾先生喺电话旁边嘅。早晨啊，曾生。 早晨。 先问下你啦，点样睇啊？即系今次都医卫局就讲到啦，话嗰个取消登记嘅捐赠者个数字咧，都系比以往系高嘅。你点样睇呢个数字咧？ 我自己私人觉得就。可能是一個惡作劇啦，就希望過一段時間就不會再發生啦。 嗯哼，嗱，我見到咧，你過往咧就接受過心臟移植嘅。如果睇下啲數字嘅話咧，醫管局去到三月尾嘅嗰啲數字咧，以心臟捐贈為例咧，有80個病人就等緊啦。咁但係頭三個月咧，今年啊得3宗嘅心臟捐贈嘅啫，舊年全年咧都係11宗。咁可唔可以即係分享下你嘅經驗啦？譬如喺香港度去等適合嘅器官捐贈個難度啊，或者要等嘅時間嘅長度啊，係點樣咧？你了解到？ 是非常非常之嚴峻的現在的時間，即是我當時我都等了超過1年之後，很幸運得到一個，我想相信是與血型有關係，有種血型是比較難找到心臟的，就特別困難了。而且現時現在超過你說是80人啊，定係100人？ 大概80等緊嚇， 而家等緊心臟移植嘅，其實我都覺得係好悲觀嘅，因為 so far 過去嗰段時間都係好少人得到心臟移植咯。 嗯哼嗯哼，咁其實而家政府咪話考慮緊咧設立嗰個第二層互助分配機制嘅，咁就可能咧同內地就大家可以有個跨境嘅器官捐贈嘅一個推到第二層嘅時候就可以互換啦。咁你覺得即係呢一個有個咁嘅機制，你個期望係點啊？你個諗法係點樣啦？ 我覺得係非常歡迎嘅。我覺得最低限度唔係淨係等香港嗰30萬左右嘅人。已經簽了而在等緊器官啦。咁如果有中國入邊有得幫助在器官移植方面咧，我覺得個器官的 availability 係大咗嘅時候咧，對香港市民係得益大咗嘅。 咁但係咧，因為大家都係第二層嗰個機制啦，即係都係首先處理咗本地嘅需求先。咁但係兩地你知道都會有病人喺度輪候緊等緊嘅啦。咁你覺得即係大家個需求都咁大，會唔會可能得到配對嘅機會都未必係咁高啊？ 暫時我真係唔係好清楚個機制係點樣，但係我自己私人覺得咧，如果多一個渠道去得到器官嘅，大家雙方面係家家有求嘅啫。 你期望如果將來係嘅話，即係可能會，譬如頭先你講話你自己都等咗超過年紀啦，咁你期望可能會快啲啊，定係即係幫到邊一類型嘅病友，邊一類你留意到可能特別需要，可能即係都等得耐啊？ 最近我參加咗有啲活動咧，我知道少少 information 係關於嗰啲腎臟嘅病人啊，係好似超過2000人喺度等緊嘅。咁我覺得呢啲數目係幾驚人下嘅。咁如果有呢啲咁嘅機制，我覺得係幫到忙啦，可以咁講。 最後剩翻20秒左右，你會覺得希望即係香港市民會唔會即係都可能點樣增加到大家個捐贈意欲啦？ 我哋都盡量去幫助政府去做呢、這個推廣嘅。我希望就大家有諗一諗，如果有機會係你嘅話，你點諗咧？ 好啊，多謝曾先生。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涉及内地股票的投资骗案，由去年头四个月一宗，损失金额60,000+，升至今年同期的79宗，涉款7174万，单一案件最大损失金额达451万，事主受骗前没有投资内地股票经验。警方说，骗徒会假冒本地持牌经纪，声称有内幕消息，透过指定投资应用程式投资内地股票，获得固定高回报。骗徒又会要求受害人转账至本地个人户口，其后会以不同理由阻挠受害人取回款项，甚至失去联络。其中一名有10年投资内地股票经验的投资者损失过100万。他说，骗徒显示的资料指他投资的内地股票升至停板，曾有获利，他亦试过取回部分款项，信以真之下加码投资，但是最后尝试取回资金被拒，才发现被骗。新蒲岗四美街一个电单车维修中心发生3级火，一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出现脱水等不适情况，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现时情况稳定，留院观察。火警在晚上8:11发生，到凌晨0時23分，消防将火警升为3级，火势凌晨2:15受到包围，并在3:45大致救熄。消防说，火场面积大约10米×10米，大约50部电单车被烧毁，暂时未能确定起火原因。消防又指，由于现场有大量浓烟和温度颇高，因此需要持续进行射水降温和散烟工作，但期间发生多次爆炸，因此需要将火警升为3级，并需要将现场人员撤离，并重新部署，调派适当人手进行灭火工作。而现场存放了大量电单车和零件，包括车胎和塑胶外壳，产生大量浓烟，加上布局复杂，增加灌救难度。国泰航空空中服务员被投诉出现侮辱和歧视非英语乘客，国泰宣布解雇3名涉事的空中服务员，并再次向受影响乘客和社会各界致歉。行政总裁林绍波将领导跨部门工作小组全面检讨，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就事件发表声明，对国泰航空部分机组人员的不当言论表示十分痛心，指事件严重违背香港优良的待客之道、一贯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他已经向国泰航空表达高度关注，并要求管理层立即改善服务，期望国泰航空尽快完成全面检讨，为公司制度以至员工态度等方面从根本上作出改善，不负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好客之都的声誉。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秦刚说，荷兰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欢迎更多有竞争力的荷兰企业扩大在华投资，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同荷方一道共同反对脱欧断链，防止国际贸易碎片化。胡克斯特拉说，荷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支持加强欧中对话。荷方愿同中方加强军控、网络安全等领域对话合作沟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日经平均指数报30826点，跌1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6.29美元，卖出1976.8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38.55，瑞士法郎0.901，加元1.35，人民币7.058，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半。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智乐花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啱啱咧就清理好啊，咁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弥敦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咁另外啦，由于较早前受火警影响啦，新蒲岗嘅五方街唯一行车线咧，而家都系封闭，同埋四美街去翻彩虹道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就系受火警影响，新蒲岗嘅五方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同埋四美街去翻彩虹道方向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在海泥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至到明爱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就星河名居。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海之恋。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在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仔村。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海琪，你真的有潜质做理财 KOL 啊。 海琪，海琪，你好像被誉为新手理财新星，你有什么感受啊？ 参与新手理财攻略这个环节呢，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我会继续努力的啦。 大家听节目开心之余， 还得到丰富的理财贴士。 星期三 开心日报 有新手理财攻略。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陈淑兰、彪爷、轩仔、海琪、莎莎、洋葱，开心日报约定你。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儿童过敏知多啲，会讲解过敏性休克同埋急救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政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5月24日，李家超称留意到器官捐赠登记不寻常取消，已要求警方跟进。涉嫌歧视非英语乘客，国泰航空解雇3名空中服务员。政府将检视长者2元乘车优惠有否被滥用。中方称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第三方干扰胁迫。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8:41啊，翻返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过咧，就是、器官捐赠方面啲数字啊。咁最近咧就系、是、头五个月咧，今年头五个月咧就系、是、见到咧申请取消嘅人士咧就都多嘅，比起旧年咧都多啦。咁而且当中咧有一啲咧就系、是、可能冇登记过，但系就申请取消啦。又或者咧有一啲系重复取消，咁当局咧就认为个情况唔寻常嘅。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你1872311。电话旁边咧今日就揾嚟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海欣同我哋讲下呢个情况啊。早晨啊，陈海欣。 早晨，张凤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早晨啊，先问一下你啦，嗱，即系见到嗰个嘅，即系取消登记嘅个数字咧偏高，你点样睇呢个数字啦？同埋，即系譬如有一啲系冇登记过，但系就申请取消或者重复登记呢啲数字，你又点睇咧？ 其实个数字唔止偏高嘅，因为我自己手上咧喺早前嘅财政预算案一啲嘅答问嘅题目里面咧，都问咗过去5年咧，即系譬如全年取消登记嘅人数，譬如如果我哋用旧年全年啦，2022年全年计咧，都系1600多人嘅啫。咁譬如2020年啊，2021咧，大概730多宗到啦，咁样再早啲嗰啲嘅时间咧，就仲低啲嘅。咁所以头先你都讲到啦，头五个月嗰个不寻常咧，系讲紧系比旧年全年仲要多成倍以上嘅。咁我谂亦都会引起到即系相关嘅医疗嘅部门，佢哋就会觉得啊，究竟咩事？我谂呢个都系正常去调查。咁如果发现到冇登记都去取消或者重复取消，咁我相信即系都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可能真系有人系觉得决定自己永久离开香港啦，佢可能都系负责任去取消啦。又或者咧，就系因为而家网上面根本咧就唔知道点样查阅到，或者你付款啊吓，去查阅自己究竟系咪喺嗰个名册上面啦。亦都我相信真系有少部分嘅人咧，系可能会表达，或者甚至乎系因为一啲嘅不满，可能系会即系用咗呢个行为啦。但系强调啊，呢个系非常之不恰当嘅行为。咁但系你问我实质上究竟系边个原因呢？其实而家大家都可能需要去再查或者去了解，因为我哋喺决定要按制咁取消登记嘅时候呢，其实冇任何嘅问题会问对方，亦都冇话再一啲嘅跟进嘅。咁所以而家都系相信股呢系有少部分嘅人呢系受到一个误导，甚至乎系即系做出呢个行为囉。咁希望呢个行为能够止于呢一度啦，即系唔好再蔓延落去，因为大家要明白呢，我想大家可能对某些制度上不清楚或者不理解，甚至乎有人去发放一些不实的误导的言论，但是大家要记住，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帮谁一些器官衰竭的病人去延续生命。其实当你取消一个的动作，其实会是有些不顾即病人死活的感觉的。所以希望即那个行为去到这里为止就最好了。 刚才你讲到话，可能大家都有机会其中一个他没有登记到，但是又取消了，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查阅自己那个究竟有没有登记了。那我都见今天明报的记者都说，昨天就试过打电话去卫生署的热线，或者是递交表格查询，那他就打电话去个热线那里，不过就打了很多次都是飞了去留言信箱的。那交表呢就要再交一个的打印费，等对方要书面回复才知道结果。那其实这个这样的程序对于一些想去取消或者想去了解自己有没有登记的人来讲，你怎么看呢？会不会好像都不是很方便到他们？ 我想我想正面啲个信息啦，我反而希望大家唔知道自己冇登记想而家登记啦，我唔希望大家想知道自己有冇登记而走去取消啦。呢一个嘅系统呢，而家中央登记嘅系统呢，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的确係有唔完善嘅地方嘅。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好普通咁样查下自己系咪一个选民，咁我哋即係入咗个身份证号码咁样，其实都可以查阅到。咁但係而家喺呢个中央嗰个器官捐赠嗰个名册上面呢，就係、是、比较困难嘅。甚至乎可能要付费去攞张文件去 check 啦吓。咁就会造成一啲重复嘅动作。既然系咁，不如我照登记咗先啦。话既然系咁，我照登记做咗其他嘅动作先啦。咁所以我諗呢，喺今次事件之后呢，两方面啦，第一就希望唔好再有人误导啦，第二方面呢就係、是、卫生部门当局呢要尽快呢去睇一睇而家我哋呢个中央都有登记名册个系统，其实有少少不合时宜。同埋另一样呢，就係、是、我諗去宣传叫人哋做器官捐赠嘅时候呢，其实张凤平如果你上个网你去试下呢，个登记同取消登记嗰个按钮呢係平排嘅。即係其實我哋有時都會覺得啊，你想吸引人多啲去登記器官捐贈，咁你梗係撳咗落去登記嗰度先啦嚇。譬如取消登記之前，可能都要俾好多資訊俾大家，等大家諗清楚係咪真係取消啦咁。咁所以喺個查閲系統、登記系統嗰度咧，都係未完善嘅。同埋如果嚇、日後政府都想知道究竟取消登記嘅原因咧，其實可以有簡單幾條問題，你 kick 一 kick 咗佢，即係俾決定嗰個人啊，即係揀選咗佢，你都有少少嘅資訊喺手上面，係咪因為一啲嘅誤解，或者係咪真係離開香港？咁我諗呢啲成個系統咧，都係時候要重新檢視咯。 嗯哼，頭先咧，同周家歡醫生傾嘅時候咧，即係佢都有話啊，其實好似咧係去就算登記嘅時候咧，大家要填嘅資料都係比較少嘅，都可能冇乜掌握到究竟登記人啊，佢哋嘅年齡啊、性別啊，又或者登記嘅原因啊呢啲。咁你覺得喺譬如事前事後，係咪都需要加問題，或者加幾多條啦？加邊一類型的問題可能又不會加重了大家無論是取消登記或者想登記的人他們的負擔。 其實而家登記去中央器官捐贈嗰個名冊咧，有幾個嘅。第一就係即係幾種資料啊，你個名啦，中英文姓名啦，你個住址啦，電話、身份證號碼同埋呢一個嘅電郵嘅。咁大家都睇到啊，其實嗰個資料都係好基本嘅，最主要同自己私人有關嗰個咧，就係嗰個身份證號碼啦咁樣。咁你問我咧，其實都係希望用一個簡單嘅登記方法咧，吸引人去登記嘅。咁所以喺登記上面，我覺得呢啲嘅基本嘅資料，包括你個身份證同埋手機號碼咧，咁我諗都其實都足夠。如果你話啊，其實都唔介意填埋男女咁樣，咁都可以俾一個資料俾政府。但如果你話離開啦，要取消嗰度咧，其實我覺得可以簡單三條問題，都可以問一問嘅。譬如好簡單基本就係、你係咪因為離開香港啊？第二條問題嘅，可能我諗要好簡單嘅就係、我哋而家有熱線電話喺度提供俾你，你可唔可以幫你轉過去？我哋同你繼續跟進啊，咁樣。第三條問題就係、就請佢繼續三思啦，同埋彈翻啲資料出嚟，就話翻俾大家聽。喂，你其實願意捐贈器官係唔止一個器官嘅，你其實可以，如果最多可以七個器官救到嘅，唔止一個人嘅。咁你會唔會再三思，稍後先再決定啊？咁樣。即係我覺得簡單三條問題，其實都即係當然呢個係即時諗啦。其實我哋仲可以從專家去再度一度啲問題。咁、其實係都係想，因為點解呢？我哋係好希望多啲人去登記呢個器官捐贈，而喺佢決定要離開呢個名冊嘅時候，其實都係多三條問題，就係、其實想去再諗一諗，停一停，諗一諗，你係咪真係決定要取消呢？咁樣亦都俾政府多少少嘅資料，日後喂究竟係惡意破壞啊？定係佢哋真係有一啲嘅誤解咧咁樣，如果有誤解嘅，即時有電話，同埋而家有好多 AI 咧，我哋無論信用卡又好，電話公司又好，都有啲即時文字對答噶嘛。咁其實呢個都可以系統裏面去加入埋咁樣，咁、就可以令到嗰個系統就比較完善會好啲啦。而家就好被動嘅，我想講，而家好被動嘅 其實咧，頭先講到話都想多啲人咧係去捐贈器官啦，去參與呢個計劃啦咁。咁不過咧，即係尋日我哋就見到都留意到嗰啲數字嘅問題啦，所以特首李家超就話啊，佢哋留意嗰個唔尋常嘅數字，要求警方去調查相關嘅個案有冇係違規或者違法啦咁。咁有病人組織就會覺得，咁會唔會令到即係市民 民可能有个错误的印象，原来我登记了这个计划想退出的时候有机会会负上一个刑事的后果的，那会不会反而可能有一个帮倒忙的作用呢？你又怎么看即今次官方的处理的手法呢？ 嗱，我覺得咧，因為個嗰個數字的確比較高地唔尋常啦，而且喺網上亦都見到人刻意發放誤導嘅信息。我覺得特首咧其實係重視呢件事，亦都係希望咧即係器官捐贈呢個行動咧唔好受影響。其實交由警方去調查並唔代表任何即係如果你話我唔係蓄意嘅。即係如果你經過調查，你唔係蓄意，喂，原來我唔知道我自己登記咗，我重複登記。我相信我哋香港嘅法治精神咧，係會經過調查之後知道你有冇違法。我亦都覺得咧，如果大家係有大愛嘅精神，希望去捐贈器官咧，而自己係冇做一啲蓄意違法嘅嘢，根本就係唔需要擔心嘅。咁所以，我覺得要交由警方去調查咧，就睇下究竟有冇人係惡意可能破壞或者不誠實使用電腦。如果你係一心去捐贈器官，我唔覺得會構成任何違法行為咯，所以大家呢樣嘢亦都唔需要過分去即係、就是、去誇大咗呢個影響。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咧仍然係有好大嘅大愛精神，但係而家我哋捐贈器官嘅數目真係偏低嘅。嗱，以我哋香港而家有超過733万人口啦，其實而家你睇翻我哋登記器官嗰個名單咧，只有35万几人係登記咗。頭先你哋都好好啊，揾咗一位即係器官捐贈，即係受贈者心臟。大家可以想下，如果你係嗰啲嘅病人嘅家屬或者病人自己本身，如果因为真系呢啲嘅流言蜚语或者误导嘅行为，导致到你浪费咗一个嘅机会，或者冇咗个器官咧，呢一个系讲紧同人命嘅性命系有关嘅。咁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咧，唔好因为今次事件话，哎呀，我惊违法。其实只要你个心系向善，系捐器官咧，系唔会涉及任何违法嘅行为。大家正面去宣传器官捐赠系冇呢个问题。而家我哋讲紧可能系一啲人刻意去不诚实使用电脑或者其他嘅犯罪嘅行为咧，这个真系唔需要过分去担心嘅。 好啊，多谢晒你，陈海欣，同你倾到呢先啦。陈海欣咧就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噶。电话旁边咧，我哋又揾嚟另外一位嘉宾，有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喺度嘅。早晨，林志友。 早晨，张文平。 早晨啊，先问一问啦，你点睇啊？今次呢一个嘅，即系今年啊，取消登记捐赠器官捐赠嘅嗰个数字嘅情况啦，即系都颇多人咁啊，估计个原因系啲咩咧？你觉得？ 嗱，我就好难估计啦，因为咧就即系其实而家出嚟嗰个嘅数字咧，就并没有去解说咧，究竟退出嘅人士咧，佢哋个想法系点样嘅？即係一般，如果譬如話我哋收到啲濫發電郵，我哋都去即係話想唔收嘅話咧，可能對方都想問我哋了解一下點解唔想再收啊。但器官捐贈呢個嘅計劃咧，就其實加入咧，你就做一個好簡單嘅登記啦。退出咧，亦都唔即係似乎都唔係一個好麻煩嘅事情。咁但係當啲捐贈者佢選擇退出嘅時候，你唔去做一啲即係一啲問卷調查或者了解一下佢哋點解唔再即係唔再做啦咁樣，咁呢個可能就好難佢哋去明白嗰件事情點樣。當然有啲人嘅諗法就係話，因為咧就香港政府咧最近推出咗一個中港器官互換計劃，咁可能有啲人咧就係對於呢個做法咧個感覺唔好，咁所以退出。但係呢個都係推測。 咁 但係有咁嘅咁大量嘅數字嘅話咧，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就咁睇住個數字就咩都唔做嘅。可能即係話政府要去主動聯絡翻呢啲嘅捐贈者啦，睇睇佢哋退出嘅原因係啲咩，有冇咩考慮？又或者如果真係退出嘅人士，佢對於呢個中港互換嘅一個計劃係有好大戒心，或者啲捐贈者咧，佢本身係諗住係個器官咧就淨係喺香港使用嘅啫，佢唔想話。死後咧就去一個好遙遠嘅地方，佢感覺唔好。咁嘅話，會唔會話啊？你可以保留翻佢喺個名冊入邊，不過咧就可能加入一個條款，就話呢個器官咧就唔會係運送到去離開香港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個事情其實如果了解咗，可能即係會保留翻佢哋個名冊上面。 即系头先咧，林志游讲到，应该就系政府而家考虑紧啦，就设立第二层互助分配机制。咁其实个讲法咧，都系话任何一方有器官捐出，不过喺佢哋自己本地系冇适合嘅病人去做移植嘅时候咧，咁先至咧系会将嗰个嘅器官咧系跨境咁样作为一个捐赠去使用嘅。咁你觉得嗱，头先你都讲啦，就话啊，系咪喺嗰个即系可能捐赠者嗰个情况去捐赠之前咧就？ 俾佢係咪可以選擇啊？我將我嘅器官就係留翻喺某一個地方。咁頭先我哋同周家歡醫生傾嘅時候咧，佢就話咁樣咧就有違嗰個大愛嘅精神，因為咧都驚嗰個嘅限制越加越多啊。你又點睇呢個講法咧？ 嗱，我覺得即係我哋始終都要尊重咧，即係捐贈者佢個有啲想法嘅。如果去到而家呢個位咧，即係佢哋話，如果你唔俾一啲條或者條件俾我選擇嘅話咧，我就寧願唔捐呢個器官嘅話咧，其實呢個我覺得係有違呢個捐贈嗰個嘅精神。即係當然你可以批評佢，但係始終人哋有個大愛精神啦。甚至有啲人佢唔係淨係捐個器官喎，佢捐個大體喎，佢成個身俾曬你喎。咁嘅話，我覺得其實呢啲捐贈者咧，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尊重佢哋一啲嘅意願啦。如果你話你個器官如果真係捐唔到，香港用唔到，你就抌落垃圾桶，嘥咗喎咁樣。咁人哋有佢個選擇噶嘛嚇。咁、如果你話你唔尊重佢選擇，你係捐係唔捐？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咧，就唔係咁。咁理想咯。 不過都有啲醫生就話，其實就算係一個呢個咁樣嘅機制底下咧，其實因為香港本身咧等緊受捐助嘅病人咧實在太多啦，根本都供不應求嘅。咁所以咧，你話由香港嘅器官搬過去， 我哋呢個講法咧都有啲即係有想回應嘅。嗱，喺香港同國內嚟講咧，即係唔好意思打斷你啊。香港同國內嚟講咧。嗰、那個捐贈者的比例咧係爭幾十倍嘅。我哋講緊香港有七百幾萬人咧，但係我哋有三十幾萬人捐贈者咧。但喺國內嚟講咧，十四億人咧，即係只有即係二百零萬嘅捐贈者嘅。嗰、那個比例咧爭幾十倍嘅，所以我哋好難想象咧，即係話喂國內有個心臟咧，係冇人用得著而可以會嚟到香港嘅。即係當然，如果佢要嚟香港一定有辦法啦。好似喺上次嗰個事情咁，有個心臟嚟到香港救活咗個小朋友，我哋感到欣慰嘅。咁但係喺個機制上面，我哋究竟即係我哋香港器官又好，國內器官又好咧，即係點樣有個機制確保咧喺當區嘅受惠者咧係有一個公平嘅機會攞到呢個嘅器官，就唔會話即係因為其他一啲我哋不明朗嘅機制咧，就去咗另一笪地方。呢、這個我哋係唔想見到的。 林志由头先讲紧嗰个应该系阿子欣 B B 啦，系咪？因为就 系 想捐个心脏嘅嗰一个，咁啊，但佢哋都有讲嘅，就话可能系一啲好特殊嘅情况咯，譬如就好似上次咁样啦，佢哋嘅心脏都实嗰个嘅捐赠者心脏过离世嘅时候咧，心脏都系好细嘅，咁啊，亦都系啱血型啦，等等，呢啲亦都唔系容易喺香港即刻就揾到，所以咧就有个咁样嘅互换嘅机制嘅，希望可以设立啦，咁呢一样嘢你又点睇咧？即可能系一啲好例外、好例外嘅情况。大家都可以互相協助，可以跨境去捐助喎，咁樣。 係啊，嗱，我哋本身我機構支持呢個嘅器官捐贈固然啦，我哋亦都支持呢個嘅互換機制嘅。嗱，但係咧，我諗市民咧，即係我哋要明白，市民可能有個憂慮咧，即係當佢哋唔明白個機制係咪可以喺一個好公平合理嘅情況之下，透明啦嚇，去即係令到香港受惠者可以得到呢個嘅器官，國內嘅受惠者亦都得到國內嘅器官嘅話咧，我哋要喺個機制上面要確保咧。佢哋係有一個適當嘅監管，咁我覺得就話，如果喺香港嘅機制嚟講，我哋都希望話嗰個機制入面咧加入咗一啲病人組織嘅代表啦，特別係有關器官嘅嗰個嘅病科咧嘅病人代表咧，去加入呢個嘅審核機制，而確保咧即係話佢哋加入咗，確保咧嗰啲器官咧就唔會話不明不白咁樣即係離開咗香港，即係香港係有足夠受惠者個名單睇曬啦，真係冇血型啊或者其他都唔合適㗎啦。與其抌咗落垃圾桶，我哋不如攞去國內去救助其他啲病人啦。我哋支持嘅，但係個機制你一定要令到人哋相信，即係因為而家好似有啲即係情緒上覺得啊，即係國內嘅嘢，我哋唔想俾，我哋唔應該支持有呢啲咁嘅想法。但係我哋要明白，如果有啲人有咁嘅想法嘅話咧，我哋喺個機制上面令到佢哋有信心。 好啊，咁我哋都希望多啲係有子希 B B 啦，就大家可以即係幫到一啲需要嘅病人啦。咁最後咧都想問一下林志友啊，因為咧就而家特首李家超咧就會開始要求警方去調查一啲即係可能會唔會有一啲違規啊違法嘅行為咧，就係大家可能取消器官捐贈嘅時候嗰啲申請嘅問題啊。咁其實咧作為律師呢個角度去睇嘅話，係有冇機會違法嘅？仲有三十秒左右。 我就唔明白佢嗰個嘅説法係啲咩啦，或者犯罪嗰個元素喺邊度啦，甚至係嗰個罪行究竟係咩？特首都冇講清楚，咁可能呢個要即係律政司司長出嚟去解説啦。咁但我覺得即係捐贈你登記咧就係無償嘅，你唔會有一個利益。 退出你都唔会更加唔会攞到利益啦。所以系退出加入啊，或者呢两个事情入边你都冇利益嘅话，我就睇唔到话即系有啲乜嘅犯罪嗰个行为可以达到咯。 多谢晒林志友。 2023年5月24日，李家超称留意到器官捐赠登记不寻常取消，已要求警方跟进。涉嫌歧视非英语乘客，国泰航空解雇三名空中服务员。政府将检视长者2元乘车优惠有否被滥用。中方称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第三方干扰胁迫。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千禧年代嘅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头先嗰一个钟头咧，同大家睇过咧，就系近期器官捐赠取消登记嗰个数字啊，咁就话咧过去五个月咧，如果真系有效嘅取消申请嘅登记咧，都有2880个，比起旧年总数咧都多1.7倍啊，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有陈生喺度啊，早晨，陈生。 早晨，主持人。我本身咧都签咗呢张证咧，都30年以上噶啦，由纸卡嗰个年代。咁系最大问题就系一个信息上边咧唔系好清晰嘅，依家政府。咁其实呢件事系好事嚟嘅，不过咧早两日定琴日咧，我听到个佩凡议员讲咧有一种叫咩默许咧，咁令到我哋屋企人咧大家都好担心。咁呢一样嘢咧系自愿性噶嘛，咁佢用佢个方法去幫政府助攻咧，咁其實即係一種係幫倒忙嘅嘢，即係想佢哋咧，即係唔好喺依個咁敏感嘅時間，唔好再搞其他咁多問題。同埋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捐贈者咧，如果佢係可以有得揀選香港區域嘅咧，我諗啲人會對依件事即係會多翻少少信心。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話會好似話違背呢個大愛嘛。咁等于啲人捐钱去佛教，佢唔捐俾天主教系咪有问题咧？咁即系呢啲佢要谂多少少，唔好强，好似有一种叫强迫嘅做法咯。咁我觉得咁样做咧，就令到即系如果有得拣选，喂，如果真系香港冇人合适嘅，你再攞去第二度地方国内嘅，咁我觉得呢样嘢系会更加多人会觉得安心少少咯。 好啊，多谢晒陈生你嘅意见啦。跟住仲有张生喺度，早晨，张生。 早晨，支持人系。 诶，想讲咩话题？ 系，我系同意头先各位听众讲嘅意见嘅。因为捐赠者咧，凡系捐赠咧，都系有嘅初心嘅。一定系有嘅初心嘅。咁如果系受捐者或者受捐单位，佢冇充分去说明，收翻嚟嘅善款啊，或者物资啊，佢冇充分去说明咧，一定系影响到捐赠。呢啲好自然嘅，我希望政府咧唔好去喐乜啊上纲上线嘅。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人做反面宣传或者反面嘅煽动噶啦，好广泛噶啦，呢啲嘢唔系单一嘅问题噶啦，都唔好上纲上线，又要拉又要锁，咁你影响到将来嘅器官捐赠嘅人数嘅啫嘛，咁即系冇乜好处嘅。 好啊，多谢晒张生，系张生咧，同埋阿陈生啊，都关心到咧器官捐赠嘅嗰个问题啊。咁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继续同我哋分享下你嘅谂法嘅。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啊。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歌手和声乐指导，我已经接好这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多元音乐节目，有很多少数族裔朋友参加，希望他们用音乐可以讲多些他们在香港成长的故事。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8，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咁啊，其实咧就今日睇一下啲房屋嘅政策。咁嚟紧咧，今日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咧就会开会。有消息就话咧，政府打算收紧富户政策同埋仔女加户等等嘅安排，亦都向咧委员建议修订公屋扣分制嘅。咁而家咧就即系个规定系点嘅咧？就系公屋住户入住嘅头十年咧都唔使做任何嘅资产申报嘅。咁有消息就话咧，就为咗防止滥用啊，咁所以咧就会建议系将咧两年就改做两年就申报一次啦。咁亦都咧就系申报嘅范围咧，包括啊系咪仲住喺嗰个单位入边啦。咁房委会咧都可以授权啦，系获得授权咧就系查核嗰啲资料。如果租户拒绝申报咧，就会被终止租约嘅。咁而租户喺香港买咗物业之后咧，都要一个月之内申报。咁亦都有消息咧，就话之前咧就要迁走嘅嗰啲公屋富户咧，而家系有12个月嘅暂准居住证噶嘛。咁有啲消息咧就话啊，房委会打算收紧去到4个月嘅啫，避免佢哋期间咧就转移个资产啦。咁亦都咧就仲有都多话，咁啊仲有就话啊，等紧公屋嘅申请人如果系被发现做虚假嘅陈述嘅话咧，佢哋就会喺个轮候册嗰度除名，5年之内都唔可以再申请啦。被扣满分终止租约嘅租户咧，亦都系将佢哋禁止申请公屋嘅年期由2年变咗做5年嘅。咁同埋咧就系喺嗰个所谓嘅细集制啊，咁而家咧就有消息就讲啦，啊可能系每间公屋咧只系容许一个成年子女系可以加名落去嘅啫，就唔可以再帮咧第二个成年子女加名啦。同埋咧都仲有啲消息就讲到喺公屋扣分制方面嘅咁，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同埋咧就都系讲紧富户政策。咁大家有冇你哋嘅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我哋电话旁边就揾嚟公屋联会主席文裕明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嘅。早晨啊，文裕明。 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早晨。头先都听咗好多唔同嘅消息啦，不如逐个我哋睇一睇啦。咁啊，先睇睇就系嗰个嘅申报啦，不如。咁因为以前就十年即系都唔使申报啦，咁而家可能改做每2年一次。你觉得即系嗰个嘅间距合唔合适啦？同埋呢度会唔会多咗要牵涉一啲点样嘅资源投放，可能先至能够配合到呢一个嘅做法？ 我想呢次佢嗰个申报咧，以往系十年，即住满十年之后再申报，但系随后咧就每2年都要申报嗰个资产同埋家庭收入。但系佢个主要嘅目的咧，我哋又觉得佢嗰个系，当然你2年申报一次咧，对一啲一般嘅长者可能会烦咗。但系佢针对嘅咧，就系你有冇香港嘅物业住宅物业，同埋嗰个你系咪喺度住？咁呢個我諗都係因為對個打擊嗰個濫用公屋資源上面咧，呢個措施咧似乎比較有針對性嘅。尤其是之前一段時間發生過一啲即係購買抽籤購買綠置居啊或者居屋事件底下咧，居民都有啲比較大嘅反應。我相信針對呢種情況，善用公共資源底下咧，呢個大原則底下咧，呢個咧就都係一種可以接受嘅措施啦，就咁樣。 咁如果係咁嘅話，因為每2年就要申報一次啦，而且仲話若然係即係佢哋拒絕交資料咧，又可以即係終止租約。其實呢度都牽涉都頗多嘅人手嘅，即係包括就係去審視佢哋嘅申報啦，同埋跟住可能如果仲要有機會要去再追一啲資料啦，同埋之後咧真係要去申報佢哋拒絕嘅話，咁你要再去同佢哋去交涉。其實呢一個位置係咪可能喺個資源運用上面或者需要？要多好多先至做到呢，其实系咪支持到噶啦？ 我就谂嗰个牵涉到嗰个人力资源啊，各方面嗰个肯定就会多咗啲嘅，多咗啲嘅。咁咧，但系问题你即系要喺嗰个目前嗰个公屋啊供应仲系紧张，排队我哋上楼嘅仲要5.5年啦。咁对于一啲嗰个要比较认真，要比较严肃去处理。準確去處理呢個公屋嘅資源上面咧，我覺得都係要投放多啲資源落去做啦。另外一個其實如果即係有講起上嚟有少少好笑嘅，咁你譬如話，即係我哋有啲譬如資源嘅共用啊、大數據嘅使用啊，其實我哋講智慧城市，咁當然牽涉到人私隱嘅問題嘅啊，呢個要強調一個啊，喺唔侵犯私隱合法嘅情況底下咧，係咪可以？ 運用一啲大數據啊，一啲咁嘅智慧城市嘅管理方法啦，跨部門之間，咁我諗其實都係有咁嘅需要嘅。但係譬如話去做一啲人手上面啦，譬如話對一啲嘅不嬲都有調查嘅，調查你係咪喺嗰個單位度居住啊，其實都有就。唔係啊，冇嘅，過往都有嘅，都發現，譬如話啲通過抄水錶啊、體檢啊、保安員有陣時提供信息啊，咁其實都會有，咁我諗都一定會可能再大規模做，可能就會增加咗啲，就唔等於以前冇嘅，只不過就喺方法上面咧，我諗譬如你用大數據啊，你用部門之間嘅資料啊，咁係咪可以會節省一啲經濟資源咧？咁我諗係需要當局考慮。做多啲啲功夫啦。 咁另外咧就系话，而家仔女嗰度咧就话消息就话，净系可以加一个成年嘅仔女，第二个就唔得啦。咁头先都讲啦，话可能长者住户咧，即系呢个位置会唔会可能佢哋受影响比较多少少咧？即系可能我哋都想可能仔女系一齐系可以照顾下家长，照顾下长者咁啊。咁呢样嘢点样去平衡啊？你觉得点样理解好啊？ 其實咧，就如果我哋講翻，即係差開，即係講開少少咧，其實就而家我哋嘅所謂公屋嗰個嘅租住權嗰個延續咧，都係都係交俾其中一個配偶啊，或者係子女嘅啫。咁而家出現啲情況嘅就係有啲長者咧就需要特別照顧，申請一啲內地啊或者係香本地都好咧，內地都好咧，申請佢嚟同佢共住咁嘅啫。咁其實一個咧係你申請佢上嚟咧，一個咁佢都要接受嗰個嘅家庭收入同埋資產限制。咁你申請一個，你申請多一個會唔會喺超越咗嗰個條件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唔排除有呢种可能性咧，就即系点讲咧，就即系申请咗上嚟之后，系会唔会再通过一啲办法去攞多一间屋咧？呢种情况咧，我哋其实包括我哋公屋市民居民都有啲，即系有啲觉得有啲情况会唔会系咁咧，都会有啲怀疑。咁所以其实明确咗一个，咁其实就相对地妥当啦。譬如话我一个想同你住，照顾你嘅健康；另外一个系，譬如话喺其他嘅地方啊，香港啦，其他嘅屋村啊或者地方咧，咁佢多啲嚟探佢，咁其实都系一种方法咯。你住埋一齐，会唔会系挤迫户咧？会唔会系超越咗嗰、那个你嗰、那个家庭收入或者一个资产限制咧？咁呢啲其实都系客观存在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加一个就基本上合理嘅。 咁另外就係讲到嗰个嘅暂准居住证啊，即係话要迁走嗰啲公屋富户呢，而家最长係住12个月啦，就话消息话呢可能会打算收紧去到4个月嘅。而家留意到譬如喺12个月入面呢，即係咪有啲嘅租户佢哋可能真係会转移资产啦，同埋如果变到係4个月嘅话，个作用有几大呢？ 其实我哋喺前线工作咧，都有听闻咧，有啲人士咧就利用呢个12个月嘅暂住证嘅时间咧，做一啲嘅转移，呢个系曾有所闻嘅。咁而家佢缩短到去四个月嗰个咧，嗰个时间上压缩得比较系犀利嘅。咁如果我觉得当然对佢个资产转移上面可能亦都减低咗佢个机会啊，诸如此类咧。咁但系咧就。從另一個照顧居民嘅方面咧，我又會覺得，譬如話佢真係要遷走嘅時間，又要揾樓，又要成嘅時間咧，時間都要比較長啊。咁如果比較六個月，佢係咪相對對好啲咧？咁就方便佢揾樓啊、裝修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從原則上講，我覺得壓縮嗰個暫住令嗰個期咧，就係妥當啲。不過我個人認為個彈性上面可能要大多少少，就六個月可能好啲，因為你六個月已經 cut 咗佢一半啦，而家你 cut 咗佢三分之二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原則上係支持佢壓縮嗰個暫住令，但係時間上面可能我希望佢再鬆翻少少咯。 仲有就係咧嗰個等緊公屋嘅嗰啲申請人啊，如果被發現有一個虛假陳述嘅話咧，咁就會喺輪候冊嗰度除名，5年之內咧都唔可以再申請公屋。都見到有一啲嘅即係非政府組織嘅人士都關心啊，其實五年都幾長，佢哋嘅需要都大嘅喎。咁呢一樣嘢你又即係覺得個年期係點咧？ 其實咧就即係虛假聲明呢樣嘢咧，就真係都幾嚴肅嘅事嚟嘅。即係你即係 即係有欺騙政府部政府係不得了嘅事啦。咁但係希望佢嗰即係，但係因為佢嗰，我覺得嗰啲主要係房屋緊張嘅供應量不足底下咧，做咗呢個措施，咁亦都有一個阻嚇作用。但係希望佢嗰、那個通常佢 check 到佢嗰個申報嘅內容嘅時間，你希望都有個上訴機制上面咧，再審慎啲。譬如話啲真係漏報啊，但係我哋經常遇到一啲，譬如話新移民啊，或者一啲基層勞工啊，低收入人士，佢可能真係漏報咗啲情況。譬如話嗰啲無心之失嘅嗰啲，可以有個酌情權上面俾翻佢哋啦。但係總體上，我覺得由於嗰個公屋資源緊張底下咧，做呢一個咁嘅措施咧。相對地咧，都係一個保障嗰個公，即係保障個公屋資源上面咧，大保障公共嘅利益咧，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但係希望佢有啲嘅喺個上訴機制啊，各方面嗰個做上面咧，就真係要審慎地分清楚佢係虛報啊，定係漏報呢方面，希望佢揸翻緊啦。畢竟五年係比較長嗰啲啊嘛。 有冇機會？譬如你話調整下個年期咁樣，又得唔得咧？ 嗱、这、呢個當然啦，我呢個咧就要即係要好審慎啦，即係佢而家由兩年去到五年咧，就比較會係長啲嘅。比如話好唔好中間落墨啊，譬如話三年啊左右咁咧，的確五年咧，對於即係老實講，如果住喺劏房裏面嗰啲朋友們咧，即係如果我哋上過去啦，上過去探訪咧，你就知啊。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啊，文宇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第十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朝早举行，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带队，联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官员出席。交流會以香港怎樣更主動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為主題，議員和官員就擴大經貿合作網絡，打造一帶一路綜合專業服務平台，促進一帶一路完善民心相通，推動一帶一路地區的青年交流實習和深化和內地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事宜進行交流。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抵达美国履新。谢锋在纽约机场表示，很荣幸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出任中国第十二任驻美国大使，形容是神圣的职责。而他到美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增进中美交流合作。他说，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面临严峻挑战，他既感到使命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将迎难而上，担当尽责，不辱使命。谢锋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争取中美关系回归正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欢迎谢锋到美国履新，期望和谢锋和他的团队合作。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秦刚说，荷兰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欢迎更多有竞争力的荷兰企业扩大在华投资，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同何方一道共同反对脱欧断链，防止国际贸易碎片化。胡克斯特拉表示，何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支持加强欧中对话。 何方愿同中方加强军控、网络安全等领域对话沟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另外，秦刚话，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目前正在欧洲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欧方深入沟通，希望危机相关方保持客观冷静，共同为尽快止战停火、恢复和平作出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0:30。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26点，跌204点，成交金额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6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2，跌2.4。阿里巴巴81.25，跌1.75。美团130.1，跌2.8。比亚迪股份247.8，跌2.2。友邦保险78元，跌3毫。中国平安52.4，跌咗6.5。盈富基金19.42，跌1.8。建设银行5.24，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38.48，瑞士法郎0.902，加元1.35，人民幣7.066，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77，歐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30706點，跌251點。港金报1846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39美元，卖出19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佐敦道去翻九龙站方向，近住惠民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近住三军会。另外，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嘅五方街唯一行车线，以及系四美街去翻彩虹道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另外，城门隧道是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是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易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而因应私隧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清晨的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在星期六晚上10点开始，私隧一带是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去到星期日凌晨的4:30至5点，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是龙翔道来回方向通往私隧的支路是会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是会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 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渣华道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在城市花园。反方向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都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面粉厂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九龙货仓。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去上水的龙尾就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的区议会本应是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没办法正常运作，病了。现在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谦仔梁柏谦在访问的过程中感动到热泪盈眶啊！ 一个好有爱心、有同理心、同情心，真的对于一些死口都讲。 同源护理系的晓彤同学倾完偈之后，令到我更加珍惜身边人同埋同屋企人嘅相处时间。 逢星期二《开心日报》有同学仔倾下偈，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陪住你。 2023年5月24日，李家超称留意到器官捐赠登记不寻常取消，已要求警方跟进。涉嫌歧视非英语乘客，国泰航空解雇三名空中服务员。政府将检视长者2元乘车优惠有否被滥用。中方称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第三方干扰胁迫。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08，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呢一节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话题先。嗱，呢一今日咧就，寻日就见到啊，岭南大学嘅科学教研组咧有个调查，就发现咧有三种香港嘅野生淡水龟就濒临绝迹噶啦，咁佢哋咧就即系趁住咧，寻日系呢个嘅世界龟别日咧，所以咧佢哋就去希望政府可以打击猖獗嘅盗猎淡水龟嘅活动。咁情况系点样嘅咧？佢研究又系点样咧？不如我哋就请嚟佢哋嘅团队成员啊，同我哋倾下啦。有岭大科学教研组嘅助理教授宋奕希喺度嘅。早晨，宋奕希。 早晨。 早晨，早晨。先问一下啦，头先讲到话你哋个调查入边发现咗有三种香港嘅野生淡水龟濒临绝迹。其实你哋个研究发现到个情况系点样咧？即系佢哋濒临绝迹个程度系点啊？仲有几多剩喺度？喺边啲地方度见到啊？ 好啊，咁譬如讲啦，如果讲最大家可能有听过嘅金钱龟咁样啦，咁其实过去二三十年咧都好严重被捕猎噶啦。咁我哋过去15年喺香港，即系大部分好多唔同嘅河流啦，做好多调查，其实都冇揾过一只 B B 仔。咁证明咗咧，即使好有耐唔耐都会有啲朋友话零星会见到有啲成年嘅龟，咁但系我哋估计咧，香港嘅金钱龟嘅种群咧已经好接近灭绝噶啦。就算仲有成体喺度咧，佢哋都未必揾到异性去繁殖啊。即系可能过多10年，嗰只因为啲龟好长命，你仲见翻咧，都仲系嗰一只嚟嘅，而唔能够继续可以生存到落去咯。佢哋即系佢个种群唔可以增加得到。咁另外嗰两种咧就好少少，但系其实近5至10年咧，佢哋都被严重捕猎。我哋估计佢哋嘅数量咧减少系可能系超过90%嘅。咁喺大部分嘅地方本身有佢哋嘅出现嘅地方，我哋去做调查咧。咁接近90%嘅地方咧都冇晒啦，咁所以情况都好严重啦。咁讲緊譬如大头龟，咁我哋 十年十幾年前，當我啱啱開始做研究，我估計香港可能有幾千或者上萬隻嘅，去到而家好可能係得幾百隻或者以下。而眼斑水龜另一種咧，就香港依家剩翻嘅數量咧，都我覺得成年嘅龜咧係都係少過一百隻嘅，即係好接近喺香港會消失噶啦。 嗯，即係頭先你講話做十幾年研究入邊咧，都見到佢哋嗰個數量喺度下降緊啦。你見到其實呢一個下降嘅原因係有啲乜嘢嘅原因導致到咁樣嘅咧？ 其實主要淡水龜嘅主要面對嘅威脅就係非法捕獵咯。咁有好多譬如其實都歷史好悠久，幾十年前有好多人會去我哋嘅郊野公園。保護嘅地方又好，冇保護嘅地方又好，佢哋都會去捉呢啲龜。咁以前咧，主要就我哋知道金錢龜咧，就話會有藥用價值，咁好多佢攞去食啊，藥用咁樣。咁但係其實去到最近呢十零二十年，即係十年十零年啦，主要呢啲龜咧都係會捉咗去供應寵物市場嘅。咁可能會有人有興趣去養啦。咁但係更加大嘅需求可能係嚟自其他地方，譬如中國大陸，咁佢有好多養殖場、養龜場咧。他哋都會買呢啲野生龜去養殖，希望繁殖做一門生意咁樣。 嗯哼，點樣可以你哋係點樣留意到或者點樣證明到其實就係佢哋係因為俾人哋非法捕獵，所以先至令到數量下降嘅咧？ 嗯，咁有幾樣啦，譬如我哋有喺做研究嘅地方，我哋揾到龜嘅地方，其實我哋基本上香港全部河流，我哋去過，我哋有做調查過嘅咧，都有揾過非法捕獵龜嘅呢啲陷阱或者龜籠咁樣，非法嘅龜籠。咁都當然會有，譬如有試過有人會喺啲龜籠入見到有啲龜死咗喺入面啊，咁都主要係捉龜嘅嗰啲籠。咁另外就我哋都會有偵測到，即係有啲係懷疑係捕龜嘅獵人啦。咁我哋喺近年用一啲紅外線相機放喺唔同嘅地方咧，其實我哋直情係影到啲人可能夜晚日頭又好，佢哋可能會放呢啲龜籠啦，又或者夜晚咧我哋見到佢拎住一個袋咧，入邊係全部都係龜嚟咁樣攞走咗。咁係啊，所以呢啲就會搜集到呢類型嘅資料 咯。你哋搜集到呢啲資料之後，其實可以點樣跟進，即係或者點樣你希望啲龜繼續留喺度嘅話，其實有冇啲咩方法嘅咧？咁 可以講緊個現況就係、其實我哋偵測到嘅時候咧，咁依家主要負責譬如呢、這個捕獵嘅就係、一條叫第170章嘅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啦。咁就係漁農自然護理處漁護處去負責嘅。咁我哋好多時依家會話俾佢聽，咁但係其實依個執法咧就好唔有效嘅。有幾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就係呢啲捕獵呢啲獵人其實佢好專業嘅，又或者佢哋有工具啦。咁漁護處其實佢未必有一個能力去做得到，兼且咧好多時譬如佢哋出動嘅時間係夜晚，去到夜晚其實我哋知道漁護處咧都冇一啲恆常嘅執法嘅人員啊。咁所以其實有賊，如果夜晚有賊冇警察，咁即係基本上冇執法啦。咁所以我哋希望有一樣做到嘅，希望可以推動到嘅嘢咧，就其實大家都有聽過斬土沉香啦，最近咁香港警方都好落力咁樣幫手斬土沉香。我哋觀察到咧，其實譬如捉龜嗰啲獵人咧，好可能佢哋都係斬土沉香同一班人，或者佢哋有其他打獵埋其他動物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警方可以主動咁樣幫手去執法呢個非法捕獵動物囉。咁但係個現況就係好多時，譬如如果我有朋友去報警話我哋搵到人捉野生動物，好多時警方或者傳媒問警方都會話呢條法例係由漁護處負責嘅。咁但係其實當我哋睇返條法例呢，香港警方都係授權執法人員嚟嘅，咁所以應該佢哋都會有責任去負責去執法啦。咁但係譬如當我哋同警方溝通嘅時候呢，佢哋對呢條法例其實個認識就唔係好，即係基本上有時好似冇乜認識咁。佢哋會問翻我哋究竟係咩情況先至係犯法？或者佢哋會同我講，我哋未必派到人手啦，因為呢條法例係漁護處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佢哋可以，譬如漁護處同警方可以建立到一條行動協議啦，好似佢哋對土沉香咁。咁警方可以更主動或者更恆常咧，可以幫手呢個執法非法捕獵呢個活動咯。 嗯，除咗佢哋互相合作之外，仲有啲咩方法你覺得可以減少，或者可以保護到呢啲龜咧？ 另一樣頭先有講啦，就係話譬如漁護處其實夜晚係冇恆常嘅人員去巡護嘅。其實我哋依家建議咧，就希望佢哋可以一成立一隊防偷獵嘅小隊，可能唔使太多人嘅，即係可能三五個人。夜晚佢哋有人喺度 on duty 喺度當更，咁然後利用我哋一路有嘗試過用嗰啲紅外線相機咧，其實當佢偵測到有邊度邊個郊野公園有人，佢哋先出動咧。 咁已經個阻嚇力已經可能大好多啦。啲人知道，哇，原來郊野公園入邊唔係可以再隨便夜晚可以隨便再捉呢啲動物，而冇人巡護嘅。咁樣呢個都係另一個方向咯。咁另外就喺法律方面啦，其實依家頭先講嗰條法例第170章咧，個罰則係比較低嘅。雖然佢最高罰款可能係去到可能10万元，如果冇記錯。咁但係好多時我哋見到。試過之前有啲法案例就係有人可能懷疑佢，即係佢持有一隻喺野外捕捉嘅野生龜啦。咁但係即係罰款，而罰款嗰個金額咧可能係幾千蚊。咁呢啲龜其實賣出去都可能可以唔止幾千蚊。咁、所以其實係完全都冇阻嚇力咯。 嗯哼，咁我譬如睇翻170章嘅話咧，其實而家頭先你講緊嗰幾種龜咧，係喺野生動物嘅嗰個附件入邊已經有佢哋啊，定係其實總之係喺嗰度捕獵。咁所以其實就係喺個執法上面，可能即係都未執法上面可能未配合到啦，同埋可能個罰則上面，你覺得可以再提高啲係嘛？ 冇錯。 我頭先咧聽一開始嘅時候咧，你有講就話啊，因為而家喺香港咧揾金錢龜嘅嗰啲，可能係比較幼龜咧，已經好難揾得到啦。咁啊，亦都即係因為佢哋壽命長，所以仲暫時仲見到佢哋喺度嘅，即係可能十年內咧，佢哋都有機會係絕種絕跡喺香港啦。係 冇錯。 咁而家就算做咗頭先講緊嘅所有措施嘅話，有冇機會係逆轉個情況嘅？其實 有嘅，譬如我哋對唔同品種咧都有唔同嘅措施嘅。金錢龜咧喺20年前咧開始，漁護處其實已經同加道理農場做咗一個計劃，就係做人工繁殖啦。咁佢哋呢20年咧其實花咗好多努力，亦都好成功嘅。咁繁殖咗好多龜 B B 仔。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叫做可以棘住咗喺一步度咧，就係我哋唔能夠將呢啲龜仔放翻出野外，恢復我哋大自然嘅龜嘅種群。個原因就係我哋對捕獵咧係執法唔到。我哋基本上估到，即係覺得一放出去咧，就基本上好快會俾人捉翻咯。咁所以我哋係撐呢一步啫，就係、是、對呢個偷獵呢一步，如果做得到咧，我哋成個龜嘅保育咧就可以有一個好大嘅進展咯。而其實可以再講嘅就係、是、成個亞洲其實唔係好多地方對龜嘅保育可以做得好似我哋咁已經有咁有進展，其實我哋係爭一步嘅啫。如果我哋做到好，可能係一個亞洲嘅做得一個好好嘅例子，係一個先例，俾好多其他地方可以去效法咯。 嗯，我都有見到有啲報道講話，淡水龜專家咧就話香港僅存嘅少數淡水龜族群咧，可能係成個亞洲最健康嘅種群之一嘅。有冇話有啲乜嘢嘅原因？其實香港係做緊啲乜嘢㗎？ 其實是一個歷史的原因來的。其實以前譬如我們其他地方啦，我們知道其實可能由80、90年代呢，我們認識一些國內的中國大陸的龜類研究專家呢，他們去周圍去做調查，其實都沒什麼找到一些健康龜的族群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捕獵的情況都很猖獗，譬如可能很多不同的村民市民呢，他們在野外見到龜都會捉走。咁而香港咧，我哋就呢個風氣冇咁豐盛啦，即係唔會個個都見到龜就會即刻捉走咯。咁再者就係除咗中國大陸，譬如附近嘅越南啊、柬埔寨啊嗰啲地方咧，其實都捉咗好多龜去供應其他唔同嘅市場。咁反而我哋香港，我哋真係有郊野公園，而冇嗰個風氣，捕獵嘅風氣咧，喺歷史上以前可能過去幾十年咧冇咁強盛咯，咁所以仲有剩翻呢啲淡水龜喺度，但係的而且確喺近呢10年個情況係差咗好多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咁我哋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係宋奕希啊，嶺大科學教研組嘅助理教授嚟嘅，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千禧年代主持張鳳平。 轉一轉話題，同大家關心一下咧，信用卡盜用嘅投訴啊！工聯會咧就話一個月之內接獲咗10多宗有關呢啲嘅投訴，個案嘅涉及嘅金額咧由6000元去到180000不等嘅，咁情況係點樣咧？電話旁邊請嚟工聯會社區幹事蘇家樂同我哋傾下嘅。早晨啊，蘇家樂。 係，早晨，你好，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啊，嗱，想問一下你哋成日收到嗰啲投訴個情況係點樣咧？係唔同銀行都有啊，跟住定係一間啦，定係個金額又係點樣啊？ 其實啦，據我了解，因為我就收咗，據我所應該我就3宗嘅，咁其他同事夾埋，可能咧 group 埋一齊，可能就變咗10多宗啦。係啦，咁我自己收翻嚟嗰幾單咧，就係、是、可能係唔同嘅發卡銀行啦。咁因為我知道唔應該唔可以開名嘅，所以我費事講。係 ，OK。 咁其實佢哋個俾人盜用嗰個情況係點樣咧？有啲咩方法咧？點解會盜用到啊？ 其實佢哋嗰個俾人詐騙嗰個方法咧，係好類近嘅，大部分都係咧。 因為佢本身咧可能參加咗某一啲嘅叫做服務，即係叫做叫做咩啊？類似一啲叫做超市嘅某一啲嘅 app 啦，或者係一啲嘅叫做電話公司或者一啲網絡寬頻嘅 app 啦，咁裏邊有啲積分、儲積分嗰啲嘅，咁佢哋本身真係有呢樣嘢嘅，係啦，咁跟住咧佢哋咧都係收到啲短信。係啦，跟住咧就叫佢哋咧就話：，你哋有積分咧將會到期啦。咁事主咧，嗰啲事主全部都話：，我本身真係有積分嘅。咁就 click 入個網址度咧，咁佢個網址咧同真實佢哋本身用開嗰啲 app 裏邊嗰啲積分，成個網站嘅設計係好似嘅，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哋都係想做一個精明消費者啫。咁可能佢見到，可能佢換個風筒，可能咧係個風筒可能千幾兩千蚊嘅喎，本身跟住之後咧，佢哋就話：，咁我見到咧一二百蚊喎，咁樣又係啲積分可以換喎，咁佢就 click 入去啦。跟住之後就要輸入啲佢哋嘅信用卡資料啦，即係一啲卡號啦，或者可能一啲佢哋後面嗰個三個嗰個碼啦，係啦。跟住之後咧驗證咗之後咧，跟住佢又多條短信。就叫你就輸入翻嗰個驗證碼，咁咧就變咗成功咧就綁定咗信用卡，就可以去購買嗰個用積分換嘅風筒啊等等嘅嘢啦，係啦。咁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受害者，不過我就卡得早啫，係啦。 其實係咯，就想問一下，如果係即係真係已經發現咗被盜用之後，其實可以點樣處理？有咩後續咧可以做？ 其實咧就我就有叫個事主咧就可能去報警咧，因為始終佢認為係騙案咁樣，咁事實都係騙案嚟嘅。咁去到警察嗰度咧，咁警方可能就話即係叫做銀行嗰邊或者發卡嗰邊咧，發銀行嗰邊咧就做唔到，就佢就話咧係可能係事主嘅疏忽啦，係啦，即係話係佢事主嘅責任，因為咧個驗證碼咧係個事主輸入去嘅，係個事主授權去做呢樣嘢嘅。系啦，就咁、是、样，即系变咗变好无奈，变咗系啲事主系变咗。 系咁跟住可以点咧？因为我见到有啲系咪俾人盗用咗之后，其实系冇办法去即系俾人用咗啦。咁其实系豁免唔走喎，系嘛？ 系啊，因为咧好在好彩咧，就系我哋早两日咪开记招嘅，我哋喺立法会嗰边啦，系啦。咁之后咧就原来金管局咧其实应该系有责任咧去处理呢啲事嘅，系啦。但系咧有好多事主咧就可能咧真系唔系太识，或者根本就你即係話你間公司氹我申請信用卡嗰陣時咧，就又送呢樣送嗰樣，原來出咗事之後咧，係冇人去理佢哋嘅，包括甚至乎政府部門咧都處理唔到，係啦，就係咁樣。好彩嘅就事主咧，就可能咧上次嗰單咧就阿李生或者係甚至乎另外一個事主啦，係啦，就揾咗阿鄧議員啦，係啦，咁跟住我都有啲 case 都 call 咗俾佢嘅，係啦，變咗就可能佢同金管局嗰度協調啊、協商啊等等咧，就可能係同佢反映啊等等，就可能會。預分翻啲錢啦，或者唔使佢再去承擔呢、這個嗰啲欠款嗰啲咯。 而家有啲乜嘢建議，可能即係俾翻金管局或者俾翻政府咁可以即係因為譬如頭先講緊呢啲受害人，其實佢哋自己有責任之餘，亦都係即係誤墮一個嘅騙局啦咁樣。咁你哋會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有咩建議咧？ 其實我哋咧就有五項嘅建議嘅，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啦，隨住呢個香港整個社會咧就有個電子化嘅即係全面推動啦，咁其實你政府係會預計到有呢啲事發生嘅，其實應該咧就因為以前咧就即係規管嘅信用卡咧係傳統嗰啲信用卡嗰啲規管你先可以金管先可以做到嘢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哋都建議咧將呢個手機電話呢個非足式嘅交易工具咧納入嗰個叫做監管嘅範圍裏邊啦。係啦，同埋咧就要設立呢個一個有交易爭議的一個機處理呢個機制咯，係啦。另外就係亦都可以建議呢個持卡人咧自行決定咧係咪即係你知信用卡佢每一單交易咧都會有呢個 message 俾翻你噶嘛，咁啊自行決定嗰個 message 咧係咪每一宗都可以接收呢個短信提示啦，係啦。咁第三咧其實就比較緊要啲嘅，因為我知道有事主咧係佢。中咗招之後咧，俾人騙咗之後咧，佢打電話去嗰個發卡銀行嗰度，諗住 cut 卡，打咗佢接近50分鐘咧，係啦，都聯絡唔到嗰啲CS 同佢哋 cut 卡，咁變咗你喺呢50分鐘之內咧，佢係不斷咧已經俾人去碌佢張信用卡去買嘢等等，係，所以我建議金管局啦，或者邊個部門都好啦，所有就規定咧所有嘅叫咩啊手機銀行，即係有啲 app 嘅，咁又多一個功能啦，新增多項叫做一鍵 cut 卡。系啦，即系变咗你唔需要真系打电话去 CS， 就要听一大段嗰啲废话，跟住之后咧听完之后咧，跟住先至可以联络到 CS， 跟住就要对更多嘢，所以咧有呢个一键 cut 卡嘅功能咧，就可能节省咗事主一啲叫做时间啦，系啦。咁另外咧第四样嘢就话咧，如果发卡银行咧，其实佢应该知道咧。有個詳細，有個透明度，就係話，原來咧呢一單交易咧唔係事主去做嘅，原來係境外某一啲嘅 詐騙嗰啲騙徒咧，去碌嗰張相加盜用咗，咁應該其實係佢哋應該係可以協助去報警咯，即係建議翻呢樣嘢。咁第五樣嘢，最後一樣嘢咧，就係你應該咧，好似我哋中國內地咁樣啦，係有一個叫做國家反詐騙中心嘅 app 啦，係啦，即係等啲人都知道咗，原來有啲咁嘅短信可以咧。成條 link 複製落呢個 app 裏面，咁佢就幫你 check 下呢條 link 呢係有幾多成真幾多成假等等嘅，即係大家啲大家啲市民都可以有一個預防嘅作用囉。 最後呢仲有唔夠一分鐘呢，想問一下其實你會有啲咩建議俾返啲市民呢？咁樣 其實如果我都呼籲啦，如果真係受影響嘅市民或者你一個受害者都好啦，如果與呢同呢個銀行呢或者你個發卡嘅中心呢溝通無果嘅話呢等等咧，可以向金融管理局咧去投诉，或者找当区的议员都得，冇问题。但系咧，你前提你一定要敢出声，系啦，你唔敢出声嘅话，变咗咧，银行又佢又真系步步为营啦，佢又为佢嘅利益着想，但系咧，你哋自己咧受影响咧又唔敢出声，我哋觉得要所有受害者都要出声。 好啊，多谢晒你，苏家乐。苏家乐咧就系工联会嘅社区干事嚟噶，讲到咧佢哋收到一啲信用卡被盗用嘅投诉。千禧年嘅代咧，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八点钟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仲有千禧年代，拜拜。 哇！你着晒羽绒咁冇嘢啊，马瑞文。 我莹莹啊，似唔似极地专家咁咧，世杰？ 你似冷热不分多啲咯。 我俾你讲多次， 即系讲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教育工作者薛俊朗分享佢睇北极光嘅感受，同光污染点影响欣赏极光。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行山达人颜永辉讲解内地同香港嘅山径究竟有咩分别。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嚟呢个球场玩，唔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昌，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鬼 Sir 张志德回忆519之翼嘅世纪金球，以及多年嚟嘅球员生涯。 足篮团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